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1，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6号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二娃老父亲叶谦毕竟要照顾老婆，所以呢就不能来直播了，年事已高哈，大家可以体谅一下。今天呢就由我自己陪伴各位2个小时，暖文章还是有的，还有一如既往的夜的调调。 拥挤车站里，总被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头上的吻，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只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季时采，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于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传奇虚彩，爱若是心总不在，拥抱起来就像 Thank you. 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走上了门，还有余温，我还在等。 在起风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首孙燕姿的《银泰》。歌里面也唱到了，北京起了风，就有蓝天白云，而估计此刻刚好在国贸地带的，在银泰附近的朋友，大概对这首歌更加的敏感。夜的北京更加的美丽，也更加的赋予了你很多的轻松和属于你的时光。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直到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最宝贵的，而且还是那种经过了时间发酵过后，你能够自动的过滤掉一些糟糕的，留下的都是美好让自己心动的。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认可，但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一首歌的响起触碰到它了，不会痛，会微微一笑，和过去的一切和解，然后知道我拥有过。 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种 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因为我 右手边。今天我的左手边右手边都没有嘉宾，而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两娃老父亲今天晚上有事情，所以呢就我一个人在这里陪伴着你了。没有红人，也没有在外场需要120家的任务，只是需要你可以在这里听，听得越久一点越好。当然如果你困了的话也早点睡吧，毕竟不是所有的朋友第二天早晨都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是要注意自己的睡眠。下面这首歌，张悬，南国的孩子。 风扬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禁心底摔过冰的情。

预告片中，白客、蓝盈盈等几位主角分别出镜，别出心裁的杯子舞和代表着青春秘密的传纸条带出了该片欢乐的基调和青春的气息。电影《猫与桃花源》曝光了一组预告片和海报，与之前的相比，此次预告海报更加温暖催泪，揭示了电影父子温情的主题。这部主打亲子家庭的国产动画电影定档于4月5号上映。真人动画电影《克里斯托弗·罗宾》首曝先导海报，一只威尼熊宝宝倚靠在皮包而坐，他举起右手似乎在说谁来帮帮我。影片将于8月3号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1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6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当我在留言里看到你这样写下我当年介绍自己的名字的这段话，就会觉得有一些记忆，不光我一个人记得，原来你们都记得。这感觉很好，过了那么久，有些东西还是那么重要，还是那么难以忘怀。第二十段的男左女右还是会有暖文章，而且今天晚上我会尝试比较短的暖文章，但愿你也喜欢。第二十段、第三十段都会有。 我其实美丽的最后还是需要降落，蒸发的眼泪呢，也许无所谓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六号周二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一直爱到现在吗？记得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他问我应该怎样和恋人相处，说他很好奇，哎，你们也四五年了吧，直到现在你和你女朋友的感情仍然能这么稳定，其实哪有什么诀窍啊，看起来再稳定的感情也仍然会有岌岌可危的时刻，会有看着对方忽然感觉似乎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走得更长远的时刻，但还好每次都挺过来了，无非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是一生这么长的时间不会永远都恩爱顺利，会有争吵，会有愤怒，可这些都只不过是情绪，也就是说他们自然而然会消退的，无论争吵时有多讨厌对方，一旦这样的情绪消退，在看着他的时候心底里仍然会有爱意，反而每一次吵架结束反思道歉花一段时间来修复两个人的关系，都会比从前会发现更加确认自己有多爱对方，大概如同跑步结束后身体的酸痛，休息过后就总能跑得更远，两个人相处之间也就是这样吧，心里的那个念头真的很重要，一生这么长的时间不会永远都恩爱顺利的，会有争吵，会有愤怒，可这些只不过是情绪，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

夜间不在的男左女右，确实没有了那么多的欧美流行音乐，也没有太多对你而言可能是第一次听的歌，而我对你所播放的这些歌曲，很多都可能是你自己个人的音乐播放器当中常常播放的。我希望在这个晚上，当你听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你可以在这样的熟悉的氛围中好好的放松下来。既然是一个人陪着你，我们都不需要那么紧张，就这样的顺其自然，轻松简单，第三十段见吧。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是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新的天地》，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风里雨里行程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永远。

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哦，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玩笑见教养。曾经收到一位读者的倾诉，他说自己大学毕业几年了，不过一直没挣到什么大钱。一次回家，嫂子眉开眼笑地对他说，你这大学啊算是白念了，你看那谁谁，人家一年好几十万呢，都给爸妈换大房子了。他回答道，自己的日子过得舒服就可以啦，不用和别人比。结果嫂子不愿意了，说，哟，开个玩笑你还不乐意了，看你这点出息，难怪挣不过那谁谁。聊天自是不欢而散的，这位读者心里不舒服，亲戚之间的感情也受到了伤害。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出现如这位嫂子一样的人，他们喜欢以开玩笑真性情的名义对人口出恶言，而当伤害到对方，对方介意了，不开心了，他们又会性格绑架。哎，我这个人就是真性情，说话直啊，哎，你别介意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连个玩笑也开不起，计较了，被说为人不好相处，不懂幽默，想不当回事儿，心里又觉得难受，就像有块疙瘩一样。其实伤害到别人的言语从来不叫开玩笑，有损感情的话语更不能称之为真性情。打着真性情的旗号，裹夹着的不过是自己的自私和任性，满足的只是自己的口舌之快。马克吐温说，良好的教养在于隐藏我们对自己较佳的评价，以及隐藏我们对他人较差的评价。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说话是有选择的，他们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不以他人弱点开玩笑，而喜欢用别人痛处开玩笑的，又或是在无意之下开了伤人的玩笑，在别人表现出不适后不肯放手的，就是没教养。前几年，李姐和丈夫因为长期分居两地，感情产生了隔阂，决定离婚。离婚这件事情， 李姐只告诉了几个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着家长里短，聊着聊的，就聊到了李姐离婚的事情。看着李姐情绪似乎有些低落，一位朋友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这年头啊，离婚也不代表什么，下一个肯定会更好的。结果朋友娟子来了句：他已经不值钱了，再找找多好的。娟子的话一出口，现场的气氛立刻变得有些尴尬。朋友给娟子使了使眼色，娟子见气氛不对，就说：哎呀，我这人就是嘴巴比较直，开个玩笑啊，李姐你别介意啊。李姐平时是个待人很和善的人，此时也不好发作，笑了笑说句没事儿。当天回到家里，李姐哭了一整夜，娟子的话始终在她脑海中萦绕不去。在婚姻里长时间受尽的委屈，还有离婚时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让李姐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娟子的话一下子让她来到了崩溃的边缘。那几天她什么也吃不下，整个人也都是恍恍惚惚的。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无心之失，一句话而已能造成多大的伤害，不过是对方想太多而已。但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来说，在原本就已经敏感脆弱的神经下，这句话很有可能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李姐讲起那段时光，还是觉得心有余悸。虽然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有些伤害还是留在心里难以磨灭。韩寒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了解，你就闭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经历过什么；如果你了解，那你就更应该闭嘴。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生来都是足够强大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承受别人的所谓玩笑。那些你自以为的幽默和真性情，有可能只是伤人的恶语和没教养的表现。那些你不以为然的，也许就是压垮骆驼的稻草之一。初中的时候，同桌是个长得比较胖的女孩，脸上也长了许多青春痘。班里有些比较调皮的男生经常调侃她，一会儿说她是麻子脸，一会儿叫她死胖子，有时候甚至拿她的衣着发型来打趣。女孩腼腆文静，面对这些话也不敢反驳，只是默默低下了头。今年春节假期，一次偶然在街上遇到了她，才知道上学的时候她曾得过抑郁症，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治好。我没有细问原因，但也能猜出是和那些男生伤人的话语有关。塞格林在《麦田的守望者》里写道：有些人是不能开玩笑的，尽管他们有可笑的地方。有时候让人瞬间崩溃的，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别人突如其来的责难。伤害别人很简单，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可是修复一颗破碎的心却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是一辈子。弗洛伊德说，没有所谓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有着认真的成分。就像艺术不可能脱离现实凭空创造，玩笑也是带着一定的事实依据。当事实真实的事实难以启齿，直接说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但是又必须说是，有人就会用玩笑的方式化解尴尬。即使是无意为之的玩笑，也能反映出人格中本我的一面。这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三要素之一。一个人的人品和教养，从他说出口的玩笑就可以知道了。有教养的人说话进退有度，开玩笑是为了调节气氛取悦别人，而缺乏教养的人 喜欢用别人弱点开玩笑，满足于在言语中抬高自己，贬低其他人。很喜欢演员黄渤，他是一个能将幽默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人，开起玩笑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有一次记者采访他，但是当时提供的环境比较阴暗，黄渤当下随口说了句，坐在这儿就跟提审发人似的。记者有些尴尬，说要不要换个地方，或者坐在沙发上。黄渤直说不不不。接着去拿了一盏台灯过来，说开个小灯，这样更响一些。现场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黄渤这三两句看似是为了逗乐的话，实际上藏着的是一颗极具教养、为他人着想的心。他后来拿来的台灯，其实是为了现场的补光，让环境不那么阴暗。现场的环境灯光不足，采访的效果是不会好的。这一问题本是工作人员的失职，但黄渤用自己的幽默方式化解了尴尬，也解决了问题。真正的幽默不是对人刻薄，而是在合适的地方用恰当的语言来愉悦氛围，缓解矛盾。有教养的人不会刻意去为难别人，他们懂得尊重别人，不管是在行为还是在言语上，都有着自己的分寸。真诚直率和口无遮拦是两回事儿。就像柏拉图说的，智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愚者说话则是因为他们想说。所谓的真诚直率，是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对自己或对他人有价值的。而口无遮拦，则是更多的是满足于自己的口舌之快，说着粗鲁和伤害别人的话。性子再直的人，说话也要懂得把握分寸，不要用别人的生理缺陷、隐私、个人尊严来开玩笑。幽默和逗趣的玩笑都要建立尊重别人的内心感受的基础上。如果玩笑一不小心伤害到了别人，也请记得及时道歉，切忌用真性情只是开玩笑来责怪别人。与人为善，不口出恶言，是人品也是教养。在一期奇葩大会上，高晓松说，能活得让人喜欢，就别活得让人同情。在这里我想把这句话改成，话能说得让人觉得舒服，就别说得刺耳。能活得让人喜欢，就别活得让人讨厌。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啦啦啦记得起我，原谅不得不去笑的约会时光，原谅患得患失的慌张，原谅飞机没按时起航，原谅灰色的天和暗淡的阳光，然后把好心情点亮。

来自林俊杰的歌曲《以后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伙伴在问我啊，就是如何能够再重复听到暖文章。那昨天晚上我也说过了，目前呢没有微信公众号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啊，如果有的那一天我也会告诉大家的。 我说有一颗是你，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把相遇放到今天，你是否还会爱我，我是否还会爱你，回忆越美好如今越心酸，想把你忘记你越来越清晰，若不是你突然离开，我还不知道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能看着回忆随着时间凋零，直到你想不起曾经还有个我。若不是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我说有一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有看着回忆在传说中飘零，直到沉没海底，至此没了任何消息。知道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有看着回忆随着时间飘零，直到你想不起曾经还有个我。若还是那次夜空，是否还能爱我，我是否还能爱你， 来自周笔畅的若不是因为那次夜空。时间已经到了23:29了，第三十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在今天的第三十段和你分享的那一篇暖文章，刚才有一位听友很想知道名字，那我就在这里呢告诉你，叫做玩笑见教养。我们第四时段继续 NCNY，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直播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 变暖却逃不出好狠的天空，你的嘴角

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回头想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的假装，眼泪只 杨宗纬，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现在住在了心里住着小孩这位听友的心中。他说有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也不知道要告诉谁，突然想和你分享。我最近又喜欢上他了，他是我8年前喜欢的人，后来没有交集的过着各自的生活。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联系上了。现在想起他就会很开心，每天他都在我脑子里转啊转，想起他说的每句话都会开心好久。但是我曾经因为喜欢他是因为他的背影，但现在我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他什么，我甚至都忘记了他长什么样子，但我真的会经常想起他。我鼓起勇气靠近他，但总感觉我们可能不会在一起，想到不能在一起就又想退缩了。这大概就是爱的开始吧，害怕失去，更害怕他不知道。 你的黑色幽默像痛，

的眼中，我总能看见一盏温柔的灯火守候。 来自郭靖演唱的《你眼中的我》。其实当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某种气场另一个人是能够感知得到的。如果当你没有勇气靠近他的时候，那可以试着感受他在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之后，这个气场融进之后他的反应，也不必非要急于知道两个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真爱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彼此都确定的，但是一旦确定之后都不会动摇。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时间里，在世界里再观察观察。 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少年抱着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陪你入睡的还有收音机，还有午夜电台的节目。但今天晚上的时间已经到了23:57，也要和你道晚安了。在爱光临的时刻，人都会有患得患失、心惊胆战、害怕失去、不敢靠近。但是雨果不是曾经有一句话说吗，真爱会让男人变得胆怯，会让女人变得勇敢。马上就要过38妇女节了，我觉得一个勇敢的女人是敢于选择自己所爱的。好啦，愿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陆陆续续到来，天亮一切顺利，晚安。 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